你好，我是景兄。上一节课的最后，我们留下一个小小的悬念，生成器在 Python 2中还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用来实现 Python 携程。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揭秘 Python 携程。那么首先你要明白什么是携程。携程是实现并发编程的一种方式。一说并发，你肯定想到了多线程多进程模型。没错，多线程多进程正是解决并发问题的经典模型之一。最初的互联网世界，多线程多进程在服务器并发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你逐渐遇到了 C10K 瓶颈，也就是同时连接到服务器的客户达到了10000个，于是很多代码跑崩了，进程上下文切换占用了大量的资源，线程也顶不住如此巨大的压力。这时 NGX 带着事件循环那出来拯救世界了。如果将多进程多线程类比为起源于唐朝的藩镇割据，那么事件循环就是宋朝加强的中央集权制。事件循环启动一个统一的调度器，让调度器来决定一个时刻去运行哪个任务，于是省去了多线程中启动线程、管理线程、同步锁等各种开销。同一时期的 NGX 在高并发下能保持低资源、低消耗、高性能，相比 Apache 也支持更多的并发连接。再到后来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名词，叫做回调地狱。手撸过 JavaScript 的朋友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大家都惊奇地发现，这种工具完美地继承了事件循环的优越性，同时还能提供 Async Await 语法糖，解决了执行性和可读性共存的难题。于是携程逐渐被更多人发现并看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用 Node.js 做起了后端开发。回到我们的 Python， 使用生成器是 Python 2开头的时代实现携程的老方法了。 Python 3.7 提供了新的基于 Async.io 和 Async.await 的方法。我们这节课同样的跟随时代，抛弃掉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写的旧的基于生成器的方法，直接来讲新方法。我们先从一个爬虫实例出发，用清晰的讲解思路带你结合实战来搞懂这个不算特别容易理解的概念，之后我们再由浅入深直击携程的核心。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比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学习。接下来进入正题，我们先从一个爬虫说起。爬虫就是互联网的蜘蛛，在搜索引擎诞生之时与其一同来到世上。爬虫每秒钟都会爬取大量的网页，提取关键信息后存储在数据库中，以便日后分析。爬虫有非常简单的 Python 10行代码实现，也有谷歌那样的全球分布式爬虫的上百万行代码，分布在内部上万台服务器上，对全世界的信息进行嗅探。话不多说，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爬虫例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爬虫， main 函数执行时调取 crawl page 函数进行网络通信，经过若干秒等待后收到结果，然后执行下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哈，但你仔细一算，它也占用了不少时间。五个页面分别用了1秒到4秒的时间，加起来一共用了10秒，这显然效率低下，那该怎么优化呢？于是一个很简单的思路出现了，我们这种爬取操作完全可以并发化。我们就来看看使用携程怎么写。看到这段代码你应该也发现了，在 Python 3.7 以上版本当中，使用携程写异步程序非常简单。首先来看 import async.io， 这个库包含了大部分我们实现携程所需的魔法工具。 async 修饰词声明异步函数，于是这里的 crawl page 和 main 都变成了异步函数，而调用异步函数我们便可得到一个携程对象。文章当中我举了一个例子，你可以查看相关的内容。再来说说携程的执行。执行携程有多种方法，这里我介绍一下常用的三种。首先我们可以通过 await 来调用。 await 执行的效果和 Python 正常执行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程序会阻塞在这里，进入被调用的携程函数，执行完毕返回后再继续，而这也是 await 的字面意思。代码中 await async.io 内行会在这里休息若干秒， await crawl page 则会执行 crawl page 函数。其次我们可以通过 async.io.createTask 来创建任务，这个我们下节课会详细讲一下，你先简单知道即可。 最后我们需要 acinic.io.run 来触发运行。 acinic.io.run 这个函数是 Python 3.7 之后才有的特性，可以让 Python 的携程接口变得非常简单，你不用去理会事件循环怎么定义和怎么使用的问题。一个非常好的编程规范是 acinic.io.run 函数作为主程序的入口函数，在程序运行周期内只调用一次 acinic.io.run， 这样你就大概看懂了携程是怎么用的吧。不妨试着跑一下代码，诶，怎么还是10秒呢？10秒就对了。还记得上面所说的 wait 是同步调用，因此 crawl page 函数在当前的调用结束之前是不会触发下一次调用的，于是这个代码效果就和上面完全一样了，相当于我们用异步接口写了个同步代码。现在又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也正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携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任务。老规矩，先看代码。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了携程对象后，便可以通过 acinic.io.createTask 来创建任务。任务创建后，很快就会被调度执行。这样，我们的代码也不会阻塞在任务这里。所以，我们要等所有任务都结束才行，用 forTaskInTasks 即可。这次你就看到效果了吧？那结果显示，运行总时长等于运行时间最长的爬虫。当然你也可以想一想，这里用多线程应该怎么写，而如果需要爬取的页面有上万个又该怎么办呢？再对比下携程的写法，谁更清晰自是一目了然。其实对于执行 tasks 还有另外一种做法，这里的代码也很好理解哈。唯一要注意的是，星号 tasks 解包列表，将列表变成了函数的参数，与之对应的是星号 dict 将字典变成了函数的参数。另外 acinic.io.createTask acinic.io.run 那这些函数都是 Python 3.7 以上的版本才提供的，自然相比于旧接口它们也更容易理解和阅读。说了这么多，现在我们不妨来深入代码底层来看看。有了前面的知识做基础，你应该很容易理解下面这两段代码。不过第二段代码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了让你更详细了解到携程和线程的具体区别，这里我详细的分析了整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步骤有点多，建议你直接在文章中查看解读，这里我就不再讲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进阶一下，如果我们想给某些携程任务限定运行时间，一旦超时就取消，又该怎么做呢？再进一步，如果某些携程运行时出现错误，又该怎么处理呢？同样的来看代码。你可以看到 Worker 1正常运行， Worker 2运行中出现错误，Worker 3执行时间过长被我们 cancel 掉了，这些信息会全部体现在最终的返回结果 res 中。不过要注意 return exceptions 等于 true 这行代码如果不设置这个参数，错误就会完整的 throw 到我们这个执行层，从而需要 try except 来捕捉，这也就意味着其他还没被执行的任务会被全部取消掉。为了避免这个局面，我们将 return exceptions 设置为 true即可。到这里发现了没？线程能实现的携程都能做到。那就让我们温习一下这些知识点，用携程来实现一个经典的生产者消费者模型。代码我同样放在了文章当中，一定要认真阅读思考一下。最后进入今天的实战环节，实现一个完整的携程爬虫。先来描述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文章当中链接的这个页面描述了北京最近上映的电影，你能否通过 Python 得到这些电影的名称、上映时间和海报呢？这个页面的海报是缩小版的，我希望你能从具体的电影描述页面中抓取到海报。听起来难度不是很大吧？我在下面给出了同步版本的代码和携程版本的代码，通过运行时间和代码写法的对比，希望你对携程能够有更深的了解。请注意，为了突出重点、简化代码，这里我省略了异常处理。不过在参考我给出的代码之前，你是不是可以先自己动手写一下、跑一下呢？到这里今天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哈。今天我用了较长的篇幅，从一个简单的爬虫开始到一个真正的爬虫结束，在中间穿插讲解了 Python 携程最新的基本概念和用法。这里带你简单复习一下，携程和多线程的区别主要在于两点，一是携程为单线程，二是携程由用户决定在哪些地方交出控制权，切换到下一个任务。携程的写法更加简洁清晰，把 async await 语法 和 Create Task 结合来用，对于中小级别的并发需求已经毫无压力。写携程程序的时候，你的脑海中要有清晰的事件循环概念，知道程序在什么时候需要暂停等待 IO， 什么时候需要一并执行到底。最后的最后，请一定不要轻易炫技，多线程模型也一定有其优点，一个真正牛逼的程序员应该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模型能达到工程上的最优，而不是自觉某个技术非常牛叉，所有项目创造条件也要上。技术是工程，而工程则是时间、资源、人力等纷繁复杂的事情的折中。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携程怎么实现回调函数呢？欢迎留言和我来讨论，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我们一起交流。